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一下呀，这个为什么会出现手麻。因为这个老年人呢都有一些呢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这都几十年了风风雨雨有颈椎病，所以老年人自己啊就以为啊这个原因啊发生了这个手里啊这手出现拿不住东西出现麻木无力的话是颈椎病的原因。这个呢当然跟供血供氧不足啊有关系。突然之间呢有一天他摔倒了，当然赶快的上医院去。可是呢到了医院医生处理以后啊发现呢还是啊嘴角啊歪斜说不出话的后遗症。医生就跟他说了，就说出现开始手麻的症状啊就是一个中风的先兆。你不注意错过了这个早期的这个治疗的话呀，那么最后啊生命缓救了，可是他嘴角啊就歪斜了，另外呢说话呢说不清楚，这就是后遗症了。如果当时候就医的话就避免了中风的发生。手麻的症状啊实际上是很常见，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突然之间发生，有的人会持续的很长的时间，有的仅仅是一个或者几个手指头发麻，而有的是整个手臂发麻，有的是单侧手麻，有的是双侧手麻。不论呢症状表现如何，手麻的原因是有原因的，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是血管因素，当血管啊受到压迫的时候，血管供应肢体的部分呢这个缺血了，这个受到血管受到压迫呢，血液供应不过去，肢体就表现缺血引起麻木。如同呢久坐会出现呢腿麻一样，你久坐一个姿势也不很正确，你时间长了腿就麻了。当上肢呢吃动脉这个桡动脉在某处啊受压或者出现呢就会出现呢这个手麻。解除这个压迫以后呢，这个血液流过去以后呢就会缓解。当然这是一个血管的因素，因为血管受到压迫，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神经的因素，到手掌主要是有桡神经、尺神经、正中神经，这些神经啊从椎管出发，穿过关节、韧带、骨纤维管到达手掌末梢，任何一个部位的神经啊受到压迫也会引起啊手麻。所以第二个原因是神经的因素。第三个因素呢是大脑的因素，所有的神经啊都是来源于大脑的。脑部出现问题的话，比如像中风，那么大脑所支配的区域的话会出现呢麻木无力。 这是大脑的因素。第四个呢是全身的因素，比如像血脂、血糖、血压长期过高，那么容易引起血管壁的硬化，导致神经缺血缺氧，尤其是高血糖那个并发症，引起神经变性，造成手麻。那么当然呢，很多的疾病啊都可以引起啊，这个手麻，它也是有不同的特点的。比如说，拿颈椎病来说，颈椎病引起是一个单侧手指麻，所以不一样啊。颈椎病是引起单侧手指麻，就是一边一侧。颈椎病所引起的手麻最常见，年轻人发病呢逐渐增多，电脑啊、手机啊使用时间过长呢，导致椎间盘的突出啊，或者关节这个突发这个、产生的这个增生啊、肥大啊、压迫神经啊，中老年人呢因为啊要那个椎间盘发生退行性的改变呢，增生啊、膨出啊、压迫所造成。这个颈神经有椎间孔发出，分成了前后两支，前支呢一直到前臂，构成了尺神经、绕神经、正中神经；后支呢绕颈椎后关节到的后方，分布于啊颈椎后面的肌肉。不论是前支或者是后支受到压迫，都会引起啊这个手麻。所以这个是主要是颈椎病会引起一侧手指啊麻木。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啊这个糖尿病。这个糖尿病的话呀，引起的手麻不一样，它是两侧、双侧手脚都可以麻。血糖控制不好，导致血管内壁啊硬化，或者呢斑块啊形成，血管内腔啊狭窄，造成血液供应不足，诱发神经病变，是糖尿病并发症。病程超过十年的人呢就容易发生。糖尿病的人呢出现手麻的特点之一是出现对称型的，两侧手都可以出现了症状，还会伴有呢脚麻，出现了下肢、足背前半部分的对称性的麻痹。糖尿病呢周围神经病变表现的呢是以感觉障碍为主，整个手、手掌、手背这个呢持续的麻木，麻木在呢手腕以下，不超过呢肘的关节，出现了针刺样的疼痛，寒冷呢烧灼感，这个在寒冷的或者是受凉了、劳累以后加重手麻、脚麻。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呢会逐渐的加重，最后呢就是可以诱发糖尿病重，就是糖尿病这样，那到最后严重的时候啊，就是出现溃疡啊、变黑啊，甚至到最后只能截肢了。第三种呢，咱们说出现手麻的情况，那是脑缺血引起的，引起啊阵发性的麻木。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老年人会出现呢动脉粥样硬化，血液粘稠度增加，出现了短暂性的脑缺血，负责供应脑部血液的动脉血管啊，这个短时间呢闭塞，引起脑组织发生暂时性的功能障碍，出现单侧、双侧肢体无力、麻木，这是脑中风前的预兆。所以说，脑部血管啊发生的手麻。脑部血管引发的手麻是阵发性的，不是持续的，仅有几分钟或者不超过30分钟，逐渐的可以恢复。肢体无力，手拿东西呢会突然之间呢就是掉地下。那么这样的话呢，手麻、头晕、眼花、眩晕、耳鸣、走路不稳、意识模糊、双目短暂失明、摔倒、说话不流利，这些症状都可以出现。第四种 咱们说了，一种是颈椎病引起的，那么另外呢，有一种呢是糖尿病引起的，还有第三呢就是脑部啊缺血缺氧引起的，第四种是腕管综合症引起的，就是夜间麻木就明显，你睡觉的时候夜间麻木，受到了外伤、骨折、脱位、扭伤、劳损这些原因引起呢腕横韧管内肌腱肿胀淤血，使得组织变性或者腕骨退行性变化增生，使管腔内呢这个直径啊周径啊减少，压迫了正中神经，出现手麻。女性发病率比男性要高，表现为正中神经支配区域，像拇指啊、食指啊、中指啊等等啊，就是能够感觉异常和麻木。夜间手指麻木，手指麻醒了以后呢，这个很多人呢就是在夜间发生，甚至可以醒了，这个时候要活动或者甩手才能够缓解。与夜间弱睡的时候，手腕都是出现一个呢这个垂腕的姿势有关系了，你的手腕腕部分垂下来了，长时间呢干呢一种的活动，麻木呢部位出现了感觉减退消失。所以说老年人为什么出现呢手麻，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血管因素，一个是神经因素，一个是大脑因素，一个是全身因素。那么疾病的画面呢，就是颈椎病是引起一侧的手指麻，就是一边的。这个糖尿病呢是引起啊双侧的手指麻。那么脑缺血呢是出现一种阵发性的麻木，不是一直持续下去，它是啊一阵一阵的阵发性的麻木，这个到腕管的综合症引起的麻木就是夜间的麻木明显。所以情况不同的话呀，你自个儿就可以呢判断判断。老年人的麻木呀，这个就跟我自身呢这个退行性的改变呢有关系。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产生一系列退行性的变化，这种自身的变化导致了人体啊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逐渐的降低，体内的很多的生理机能逐渐的减退，那么表现出来是人体的气血不足啊，体内阴阳失调啊，邪肾正衰啊，还有呢就是很多是处在这个慢性疾病的情况下头啊，就表现出来呀、啊、这种的这个症状。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本身就是一个能够延年益寿的具有保健功能的一个正菌，它就是一个正菌。可是呢自古至今的话，历代的中国人把它视为一个吉祥之物，长寿的象征，有类草仙草的美称。灵芝呢可以改善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加对心脑的供血供氧的能力，促使正常发挥细胞组织的它的生理的功能，安神啊、解痉啊、解毒啊，对于我们出现的今天谈到的手麻呀也是能够起到好的作用。供血供氧充足，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那你这个时候就不容易产生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造成的手麻。不管你是单侧手麻还是双侧手麻，或者是夜间手麻等等，或者是呢短暂性的一阵的阵发性的麻，咱们总是表现的最后是因为供血供氧不足。所以呢灵芝中间含的很多的60多种有效成分啊，它就是在我们体内啊起一个改善的作用。灵芝性味苦平，益心气，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中补肝气，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健筋骨，祛痰，